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回去吧，明早各奔东西。 寒夜，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。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回去吧，明早各奔东西。 寒夜， 寒夜回转头，弟子元正好跃到他面前，黑色的眸子定定看着他。 寒夜，我胆大，不起你。 他话音落定，突然凑近寒夜，点脚稳住他。这一吻极轻极快，而且只是沾了沾就完事儿。等寒夜回过神时，弟子元已站在离他三步之远的地方，双手抱胸眯眼看他。还未等他开口，弟子元在嘴上一抹，轻挑的声音响起。 果然一模一样。寒夜，守岁那夜，福陵山上的人是你吧？ 趁大姑娘喝醉酒占便宜，可不是什么光彩之事。寒夜突然被戳破，神色懊恼，一时想不出辩白之词来，尴尬地咳嗽一声。 我在凌香楼听林郎说过不少风月之事，按他的说法，你刚才这反应跟厨差不多。哎，无趣得很，日后回了京城，还是让林郎寻几个模样出挑的少年回来试试。 你，弟子元。 城楼上，寒夜恼羞成怒的声音传得老远，城外饮酒吃肉的众人朝城墙上瞥了一眼，回过头哈哈大笑。这两人倒真是一物降一物，也不知到底是谁降住了谁。弟子元刚下城头，便看见眯着眼笑的贼兮兮的安宁。 子元，我皇兄可不记你胆大，他最多也就趁着喝醉酒才能做点啥事出来。 弟子元移开目光朝天上望去。 好了，不说了，我是来和你告别的，你多保重。 你也是，我等你凯旋。 站在西北的疆场上，好像什么怨仇隔阂都能忘却。两人对看一会儿，哈哈大笑，互相抱了一下，回城主府休息了。第二日，寒夜左行山南城，安宁右上青南城，弟子元留守瑶水城。他立在城头上，看着两支军队远走，望着萧瑟的城池，不知为何有些形单影只的感觉。温硕留了下来，负责三军军需调遣。温硕走上城头，半月时间，不经世事的眼底多了些坚毅。果然， 切。这场仗打不了多久，我们一定会凯旋。 那是自然，当今的北秦国君莫天倒是有胆色。 姐的意思是， 东迁只出兵十万，不可能是这场战争的主谋。北秦王莫天即位六年，在北秦国内威望极高，是个有野心的皇帝。他应该已经知道大晋将有内乱，此时最为不稳，才会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 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陪着你守住瑶水城，替师老将军和阵亡的将士百姓报仇。 少年在不经意间已经成长得可以倚仗，弟子元心底欣慰，拍了拍他的肩。 文叔，如果你是禁言，该有多好。 北秦王宫， 一处不起眼的院落里，守卫森严。院子里，莫霜立在树下，听见脚步声，回转头，北秦王莫天走了进来。 萧红说，你不肯吃饭。 莫霜面容苍白疲乏，失了往日的张扬。他盯了莫天半晌，毫无表情。 大兄，当初你送我去大境，就是为了这一日。 这件事我没有提前对你说，是我不对。可是莫霜，你知道我们北秦土地贫瘠，种植不了粮食，否则也不会经常和大境开战来掠夺财帛粮食。北秦需要大境的国土，只有这样北秦才能日益强大。 大兄，这是你的借口。我们北秦立国100多年，不是照样存活下来了？北秦的子民只适合生存在漠北之上，他们根本就不适合中原。 莫霜，去了一趟大境，你难道忘了自己的本分不成？ 莫霜转头，知道如今一切已成枉然，问道： 鲜鱼将军的大军攻到哪里了？ 姚水城。等破了姚水城和潼关，就能直取中原。石元朗已死，大境军心已散，不堪一击。北秦出兵30万，鲜鱼换立了军令状才离的皇城。莫霜，过不了多久，中原就是北秦的江山。 莫天一扫平日的清冷温和，眼底有着夺取天下的豪迈雄心。 大兄，我已经是个死人了，对不对？以后我都不能离开这个院子吗？ 这场战争结束之前，你不能出现在皇城里。明日我让萧恒送你去淮城。 大兄，你收手吧，大晋有弟子元和韩烨在，你不可能夺下中原。 韩烨和弟子元已经到了潼关，鲜鱼换20万铁骑进犯，他二人必死无疑。莫霜，不要忘了，你是北秦的公主，日后这等话休要再提。 莫霜脸色苍白，靠在了一旁的枯树上，眼底悲凉，叹了口气。若是从不曾去过大境，或许于他更幸运一些。弟子元领兵驻守的第三日，北秦20万铁骑终于出现在姚水城下。鲜鱼换比弟子元想象的更加老成，为范进一兵一卒，三军齐整，士气如虹。大境9万兵力对北秦20万铁骑，即使是弟子元，这也是一场胜负未知的战争。城主府书房内，唐石沉声进言： 侯君，以鲜鱼换领军的习惯，他应该会围而不攻，等我们士气丧尽再一击拿下。 狄家军驰援不是秘密，如果他不能在半个月内拿下姚水城，北秦在这场仗里就没了胜算。吩咐下去，严阵以待，随时应敌，告诫将士，我们绝不能先动。如今我军兵力远少于北秦铁骑，且需同时应战两国，必须减少伤亡，以静制动，等待大军驰援，再一步步收回失地。 是。 唐将军，我让你收集的东西如何了？ 虽说现在不能异动，但弟子元也不是被动挨打的性子，一早便根据姚水城的城墙高险想出了交战之法。 哦，我已经让士兵们去挨家挨户的巡了，百姓们知道侯军要以此物抗敌，将家中所藏全拿了出来。 唐将军，姚水城绝不能破。 是。 城下北秦大军中帐内，北秦老将鲜鱼焕一身铠甲，坐得笔直，看向地上跪着的传令小兵： 同行军如何了？ 已遵元帅之令，秘密增援青南城。袁将军言五日内必拿下此城。 很好，你回去告诉他，安宁去了青南城，他可不容易对付，切勿大意轻敌。 是。 鲜鱼焕望向姚水城的方向，眼底颇有些深意。他将5万铁骑秘密调去青南城，此处只剩15万镇守， 只要青南城被攻下，姚水城必腹背受敌，破城指日可待。至于守在姚水城的弟子园，本就只有九万兵力，只要弟子园一增援青南城，他就立刻攻城。若他不增援，青南城必破，无论他怎么选，姚水城都已到末路。 弟子园，让我看看在疆场之上，你能有当年的帝圣天几分能耐。 苍老的声音在中帐内响起，颇有几分铁血豪迈之意。青南城城头，安宁一身盔甲，手上握着的剑血迹未干。他赶到的前一日，北秦人已经开始攻城，幸好中海沉稳，他又来得及时，才让青南城的战局缓了下来。只过了两日，他带来的三万援军加原本的两万守军便阵亡了三万，而城外的北秦铁骑还有三万之众，这已经是他们拼死换来的战果。守城第三日，城头上，中海看着北秦增援的五万骑兵终于变了脸色。两万伤兵对阵八万士气高涨的铁骑，根本毫无胜算。 公主，送信去姚水城吧，如果再不求救，青南城绝对守不了三日，晋南的援军还有十日才会到。 钟海，送信去姚水城，告诉子元，不管他的援兵何时赶到，我都一定会守到他来。 整整两日，北秦大军守在姚水城下不动一步，没有半点声息。弟子元站在城头，眉头越来越紧。唐石行上城头，走到弟子元身旁。 侯君，鲜于焕会不会太小心了些？难道他准备将我们困在城里，就这么干等着我们士气下落吗？ 不可能，鲜于焕一定另有打算。唐将军，如果我把整个大晋的兵力交给你进攻北秦，你会如何做？ 自然是竭尽全力攻破北秦的每一座城池，直到达到北秦的皇城。 鲜于焕想的也定是如此。这次北秦举国来犯，不会只想夺走西北，他想拿下大晋，最该做的是积蓄兵力，以最小的伤亡攻进腹地，长线作战。而攻下姚水城最好的方式，就是会同青南城的兵力前后夹击。唐石，城下北秦大军里没有20万铁骑。 这侯军是说鲜于焕只是在姚水城下用重兵震慑我们，他调援军去了青南城。 没错，不贪功不冒进，纵观全局，果然是能和顾祖母对军的名将。我低估他了，青南城守不了半个月。 侯军，城下至少还有150000大军，只要我们一出军驰援安宁公主，鲜于焕一定会抓住机会攻打姚水城。不出军，青南城被破，我们一样要腹背受敌啊。 唐石这时候脸色才是真的变了，鲜于焕算得滴水不漏。不管他们有没有猜出布局，以大晋现在的兵力迎战两国，根本打不了这场仗。城头上一时有些安静，城下黑压压的北秦大帐一眼看不到底，瘆得人心慌。 唐将军，即刻点兵，一个时辰后敲响战鼓，挑10000人出来，随我出城叫阵。 啊，侯军，10000人出城迎战？下面可是有150000大军啊。 照我说的去做。鲜于焕善于攻心，这次我让他也试试同样的滋味。 是。 虽然还弄不清弟子元究竟想干什么，但唐石知道弟子元不是妄动之人，便立刻领命下了城头。一个时辰后，姚水城头战鼓敲响，城门骤开，弟子元一身铠甲，手握长剑，领着10000将士缓缓而出。 鲜于焕，你可敢与我一战？ 鲜于焕迎战，鲜于焕迎战，鲜于焕迎战，鲜于焕迎战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